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如今的年轻朋友们对阿里这个名字也许并不是太熟悉，甚至可能只有一个印象，那就是1996年他颤抖着点燃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火炬的那一刻。那是老年的阿里，重病的阿里。但是周围不要忘记，今天都是从昨天走过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昨天更为艰难和辉煌。周围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带来的是拳王阿里的故事。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穆罕默德·阿里的成名和辉煌是在20世纪60、70年代。有人曾经这样评价阿里：阿里在20世纪是整个星球上可以数得过来的名人之一。以星球宇宙来比喻阿里，可见他的影响力有多大。对于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拳击手，有四组数字：3、56、29000、20000，最能够说明。三是说阿里在1964、1974、1978年三次获得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56是说阿里在18年的运动生涯当中，仅世界级别的重大比赛就打了61场，取胜的数字为56场。29000是说阿里近20年的职业拳击生涯中，他的头部曾经受到过29000次重击。这样的重击，普通人摊上一拳，当即就会毙命。这也正是阿里今天全身僵硬和哆嗦的原因了。最后，20000。是说1980年10月的一场比赛，阿里对阵霍姆斯，全世界的电视观众是20000，影响之大，震惊全球。1942年1月17日，阿里出生在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一个黑人居住区的家庭，父母给他起名叫做卡修斯·克莱。这个孩子当时是难产，医生只好用钳子把他给取出来，所以他的脸上留下了2块终生的印记。阿里的父亲是个穷画家，靠帮助人画广告为生，母亲给白人当佣人，一天的报酬只有很少的一点钱。阿里和弟弟上学的时候没有钱坐公共汽车，就跟在汽车后面跑。就这样跑，他觉得在同学面前有些屈辱，但是无形之中却练就了阿里强健的身体。12岁那年快过圣诞节的时候，父亲问阿里：克莱，你最想要份什么礼物啊？克莱想了想没敢说，但是正所谓知子莫如父，父亲在圣诞节的当天送给了儿子一辆自行车。父亲说：孩子，你不说我都知道，你是看到别人都有着自行车，而自己跑着上学，觉得丢人对吧？看到这辆车，阿里乐坏了，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在圣诞节的这一天，就是这辆自行车改变了阿里一生的命运。 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重量级拳王，他那梦幻般的脚步使无数的拳迷倾倒，他那飞快的组合拳又成了对手的梦魇。他就是点燃亚特兰大奥运会主火炬的拳王阿里。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阿里的故事。 圣诞节的这天，阿里和小伙伴骑着这辆崭新的自行车在街上玩疯了。骑得正高兴，天上哗哗地下起了大雨，两个人就躲到了一个体育馆的外边躲雨。体育馆的墙上贴着一张海报，说馆中正在举办一个展销会，于是两个人就把车子停好锁上，想进去玩玩，买点糖果什么的。两个孩子在展销会里穿来穿去，糖也吃了，热狗也吃了，这时已经是傍晚，该回家了。他们来到停车的地方，才发现自行车丢了。刚买的新车，没骑一天就丢了，回到家还不得挨爸爸一顿打呀。阿里一边找车，一边心疼地哭了。一个大人让他去找负责这里治安的一位警察，这个警察叫做马丁，当时正在旁边的拳击馆里。进了拳击馆，阿里找到了马丁。马丁一边记录他丢车的经过，一边上下打量着这个12岁的孩子。阿里还在不停地哭，说找到偷车贼，我非得拿鞭子好好抽他一顿。马丁说道，别哭了孩子，告诉你，打架鞭子不行，还是拳头厉害。你想不想学打拳？你看看他们。只见十几个拳手正在那儿训练打沙包和对打，一个年龄和阿里差不多的孩子拳头挥起来飞快。这位马丁警察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他的一句无意之间的话，把一个未来的拳击天才引进了拳击馆。那年的圣诞节后，阿里第一次走进了体育馆，没经过任何训练，他就迫不及待地跳上台去和一位拳手对打。他没头没脑地向对方猛攻，但没过一分钟就被对手将鼻子打出了血，嘴也破了，最后被人拖出了绳圈。阿里明白了，首先必须要努力的训练。六天后，马丁问他，明天你还是和这个人较量，你敢吗？阿里说敢。次日他竟然和对手打平了，这让马丁感到非常吃惊。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阿里的训练成绩突飞猛进，他每天放学后先去打些零工，然后去马丁那儿训练，训练一结束，阿里又去另一家拳击俱乐部接受指导。为了训练自己的力量、耐力和灵活，他和马群赛跑，几乎被马给踢死。为了锻炼自己的灵活和敏捷，他和弟弟捡来了很多石头堆在家中，一有空就互相的乱掷，看看谁会被石块打中。常常是一场石头大战之后，两个人的身上都是伤痕累累。经过了6年的刻苦训练，阿里已经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拳击手。 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重量级拳王，他那梦幻般的脚步使无数的拳迷倾倒，他那飞快的组合拳又成了对手的梦魇。他就是点燃亚特兰大奥运会主火炬的拳王阿里。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阿里的故事。 1960年，18岁的阿里想要转入职业拳击，但是此时的他太穷了，连一副上等的护齿都买不起。他的启蒙教练马丁给他介绍了一位白人百万富翁，富翁答应为阿里提供食宿和训练，但先要试用两个月。这两个月中，尽管比赛和训练正常，但是阿里的自尊心被深深的刺痛。富翁对佣人交代说，把这黑小子喂饱喂好， 但是不允许阿里进屋喝水吃饭，只是让他在厨房边上的走廊里吃。两个月期满后，富翁发现阿里是一个值得投资、能够为自己挣大钱的拳击手，请阿里正式签约。但此时的阿里却说：“我不签。”随后扭头而去。几个星期之后，阿里正式成为了美国代表队的成员，去参加1960年罗马奥运会。来到罗马的阿里完全沉浸在了奥运会的欢乐氛围中。本来阿里就是一个开心果一样的大男孩，来到全部是年轻人的奥运村里，他更是如鱼得水。他向每一个遇到的人介绍自己，和他们开玩笑，同他们合影留念。而在拳击台上，阿里激情四射，决赛当中的一战更是经典。面对着三届欧洲冠军，他前两个回合几乎很少进攻，只是尽情展现着自己灵活的步伐。到了第三个回合，阿里突然发力，重拳将对手击倒，获得了冠军。阿里非常看重自己的这块金牌，从领奖台上下来之后，他就一直和金牌形影不离。无论吃饭还是睡觉，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会把这块金牌挂在胸前。以至于没过多久，那枚金牌上镀的金就已经发生了脱落，露出了里面的金属胎。回到了路易斯维尔，阿里受到了家乡人们的热烈欢迎，人们在他家的小屋子四周插满了美国国旗，而他的父亲更是在他回家之前就花了好多天的功夫，把自己家房前的台阶用红白蓝三种颜色装饰了起来。当记者来到家里做客访问的时候，阿里和父亲开心地站在屋子前面，用一面面迎风招展的国旗作为背景，给他们摆好 pose 照相。甚至在每一次拍照的时候，他们父子俩都会一起对着镜头哼唱美国国歌。 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重量级拳王，他那梦幻般的脚步使无数的拳迷倾倒，他那飞快的组合拳又成了对手的梦魇。他就是点燃亚特兰大奥运会主火炬的拳王阿里。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阿里的故事。 阿里获得冠军之后，在路易斯维尔有十个百万富翁发起了一个资助阿里的行动。这十位富翁都是白人，他们与阿里签订了一个协议，要帮助他发展拳击事业。十名资助者给了阿里一张名单，名单上有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住址和电话号码，并且告诉阿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就可以随时打这些电话寻求帮助。这一切美妙的感觉一直陪伴着阿里，直到有一天，阿里和他的朋友罗尼金一起回家，半路上他们俩感到有些饥饿，于是顺路走进了一家餐厅，准备买两个汉堡。但是这是一家只允许白人进入的餐厅，没有人卖给他们想要的东西。阿里认为这是因为招待小姐出于无知才这样做的，于是他举起了戴在脖子上佩戴着红白蓝三色彩带的奥运会金牌，彬彬有礼地说：“小姐，我是克莱，奥运会冠军。”但是令阿里气愤不已的是，一直注视着这一切的餐厅老板大声地叫道：“我不管你是什么人，我告诉你，我们这儿不招待黑鬼。”十分震惊的阿里慢慢地站了起来，他就像在拳台上被人重重地击中，但是却不能还手，屈辱和痛楚让他无言以对。离开餐厅的时候，阿里觉得他刚刚在罗马找到的那个美国男孩已经死了，他的奥林匹克蜜月也不复存在了。然而事情还没结束，阿里和罗尼刚刚走出餐厅，一群流氓就追上了他俩，非要阿里把那枚奥运会金牌交出来。阿里和罗尼不愿惹事，他们试图骑上摩托车逃走，但他们跑到杰弗逊桥的时候还是被两个流氓追上了。应当说那是一群危险的流氓，已经有不少当地的黑人被他们袭击过，不过他们今天遇到的可是阿里，一位奥运会的拳击冠军。在一番打斗之后，几个流氓全都躺倒在了地上，阿里和罗尼走下桥 去洗干净自己手上和衣服上的血迹。罗尼帮助阿里把金牌从脖子上取了下来，仔细地洗干净。这是阿里获得奥运会冠军以后，金牌第一次离开他的身体。当罗尼把这块金牌重新地挂回到阿里的胸前时，阿里仔细地打量着这枚金牌，他好像突然之间明白了，这只不过是一件物品，靠着这个物品所做的白色的梦根本就不存在。两个朋友慢慢地走回到大桥上，走到大桥中间的时候，阿里突然来到了桥边，他望着夜色中的河水，慢慢地把金牌从脖子上摘了下来，拿在手中注视了，然后奋力地把这个曾经对他来说最宝贵的东西掷进了俄亥俄的河水里。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韩涛。罗马奥运会之后，阿里正式进入了职业拳击比赛，在一年多的时间中，他几乎全胜，其中有七场比赛是直接将对手击倒在地。在1964年2月，22岁的阿里在迈阿密击败了拳王利斯顿，成为了新一代的拳王，从此拳击进入了阿里时代。看过阿里比赛的人都对他无与伦比的天赋感到惊奇，他在场上精湛的技艺令人叹服，拳硬脚快，有人形容阿里出拳像蜜蜂蜇人一般灵巧犀利，而他脚下的步伐像飞舞的蝴蝶一般轻盈，这独创的步伐被人称为蝴蝶步。其实阿里迅速地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有两条秘籍，第一个是在每场比赛前，他都要在赛场上写一首诗送给对手，目的是放松自己，激怒对手。比如他在对阵一位著名的拳手时，送给对方的诗这样写道：朋友，这样的比赛有什么好打，我半拳就会让你趴下，趴下在地上找牙，您听听，谁能够忍受得了这份气呢？但是一旦被激怒，你也就上了阿里的当了，而这正是阿里的聪明之处。阿里的第二个秘技却给他带来了无数的麻烦甚至是仇恨，起因是由他改名引起的。1964年2月25日，阿里在第七个回合当中战胜了最强大的冠军利斯顿，成为了新的世界重量级拳王。第二天，阿里就向全世界宣布皈依伊斯兰教，而且由于自己的名字来自于奴隶主，所以他放弃了克莱这个名字，正式改名为穆罕默德·阿里。这个消息一下子震惊了全美国，一个奥运会冠军，一个重量级拳王，突然宣布皈依伊斯兰教，这是多么大逆不道的举动。从阿里改名的那天起，他便成为了美国主流社会的叛徒。三个月后，当他出场迎接前重量级拳王帕特森的时候，遭到了全场的嘘声，绝大多数人在为帕特森加油。打到第12个回合的时候，阿里获胜，而几乎所有的观众都无声退场。就在这场比赛不久，阿里接到了美国总统的征兵信，此时越南战争爆发了，阿里和每个适龄的美国青年一样，必须为国家去服兵役。而在这之前，阿里从报纸上看过一张照片，一个越南的小女孩从一堆尸体里往外爬，四周到处是鲜血、尸体和弹坑。阿里接到入伍通知后，马上通过媒体发表了自己的反战宣言。他说，在美国，你们都没有站出来保护我的权益和信仰，为什么却让我去替你们作战？我绝不会跑到万里之外去杀那里的穷人，如果我要死，就死在这里，你们才是我的敌人，我想要的公正、平等、自由，你们给过我吗？阿里的这些话马上就在美国各大报刊上醒目的以头版头条刊登了，全国哗然。1965年6月，世界拳击协会吊销了阿里的拳手执照，所有他的比赛都被取消。 1967年，阿里再次被通知去征兵中心体检，他仍然拒绝，于是对他最重的处罚来了。休斯顿联邦法庭判处他5年徒刑，罚金10000美元。后来阿里被保释，一直到1970年，随着国内的反战呼声越来越高，阿里才被宣布无罪，并被恢复了参赛资格。 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重量级拳王，他那梦幻般的脚步使无数的拳迷倾倒，他那飞快的组合拳又成了对手的梦魇。他就是点燃亚特兰大奥运会主火炬的拳王阿里。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阿里的故事。 阿里复出之后，由于2年多时间没有参加正式比赛和训练，加上年龄和体重的增长，他在比赛当中越来越力不从心了。1971年5月，阿里挑战当时的拳王弗雷泽，比赛当中他被2度击倒，以失败告终。1973年5月，他又以点数败给了诺顿，人们开始怀疑阿里，认为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而和阿里的情况相反，一位年轻的拳王福尔曼正是称霸拳坛的黄金时期。福尔曼在1974年3月已经取得了40场连胜的记录，他的下一个对手就是阿里，这是阿里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如果胜利标志着他还有可能打下去，如果输了，阿里很有可能退出拳坛，这也是阿里面向自己的一次最严峻的挑战。赛前一天，阿里突然收到了老拳王穆尔的一封急信，信中说，阿里，我要告诉你，福尔曼具有原子弹一般无坚不摧的威力，而你，亲爱的，你已经老了，32岁了，这场比赛你一定会输，赛后你只能躲进深山隐姓埋名啊，你注定是败军之将。阿里看完信之后非常伤心，刹那之间甚至想要退出这场无望的比赛，但是当他再次拿起这封信的时候，他突然明白，这是老拳王穆尔在用激将法激他。过去他自己也曾经给对手写过这样的信和诗歌呀。今天穆尔在希望他一定要参赛，一定取胜。1974年10月30日，这场举世瞩目的比赛在非洲扎伊尔的金沙萨举行，这场比赛也被称之为最伟大的拳击手的最经典的赛事，有人称之为丛林之战。赛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阿里是大输家，福尔曼已经被称之为是地球上最为凶狠的拳击手，他在40场比赛中曾经有37场把对手一拳打出了拳台。阿里的医生也来告诫阿里，希望他退出比赛，但是阿里不想退缩。一进比赛馆，阿里便感受到了所有黑人兄弟对他的支持，7万名赤足的黑人兄弟在为他呐喊，喊声震耳欲聋。比赛开始了，身穿白色短裤的阿里很快被福尔曼一次次逼到了拳台的一角，连连招架着对方的猛攻，一直到第7个回合，阿里几乎完全放弃了移动，只是被动地靠在蓝绳上招架。这是阿里最聪明的战术，也是他曾经在奥运会的决赛中用过的战术，后发制人。到第8个回合，转机出现了，以逸待劳的阿里突然跳起出击，以最快速的组合拳扑向对手，而体力下降的福尔曼脚下一乱，被击倒在地。就这样，阿里奇迹般地赢得了这场丛林之战的胜利，夺回了阔别7年的拳王金腰带。不屈的阿里真正的又站了起来，此后他又连续10次蝉联了拳王称号。1975年10月，阿里战胜了弗雷泽。1978年，他以点数战胜斯平克斯之后，36岁的阿里宣布退役，退出拳坛。在1996年7月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身患帕金森综合症的阿里，用他颤抖的双手点燃了第26届奥运会的火炬。8月2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姆兰奇将一枚特制的罗马奥运会金牌戴在了阿里的胸前。这是36年后归来的金牌。